惩罚解苦生死，难忘你恩义。梦到幽谷绝岭，双双诉心事。别了几多载，难寻你所在。就算天荒地老，心中永等待，亦化霜。去花浅泪，恨那春归蝶去，相爱不相。